双方克服疫情影响，推动双边贸易逆势上扬，重大合作项目齐头并进，两国合作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李克强指出，中俄同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双方应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激发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携手抗击疫情，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可持续发展，为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复苏，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更大作用。李克强强调，要用好互补优势，进一步扩大相互市场准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巩固传统能源合作存量，推进上中下游全产业链合作，保障能源供应长期稳定，深化教育、文化、青年、卫生、体育等领域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米舒斯金表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并继续快速发展。俄方愿同中方深化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俄中全方位合作不断注入新动力。俄支持中国举办北京冬奥会。李克强和米舒斯金听取了相关机制中方主席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和俄方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两国总理共同宣布通过中俄总理第26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及双方多项合作文件。何立峰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今年12月1号是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对艾滋病防治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在各地区相关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生命至上，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系统谋划。坚持预防为主，医防协同，结合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防治体系，建强防治队伍，发挥好社会力量作用，强化预防干预、监测预警、科研攻关与国际合作，加强对感染者治疗、困难救助和人文关怀，不断提高艾滋病防治能力和水平。 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63次主席会议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关于2021年工作情况的汇报，联系各专委会工作的相关副主席分别进行了工作点评。汪洋指出，主席会议每年集中听取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汇报，是不断加强专委会工作、更好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今年以来，各专委会认真贯彻中共中央要求，落实全国政协常委会和主席会议工作部署，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发挥各自优势，认真履职尽责，创新开展专家协商会、专题民主监督等工作，取得良好成效。要全面梳理今年工作，既总结好开展创新性工作的经验和成果，又注意发现不足，明确改进方向，进一步提高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推动政协工作不断提质增效。会议听取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外事委员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关于2021年开展专题民主监督工作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适老化改造的民主监督报告，关于加强五官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主监督报告，关于中部地区山西、河南落实“十四五”规划、对外开放重大举措情况的民主监督报告，和关于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建设的民主监督报告。报告将在进一步完善后报送有关方面。主席会议还举行了2021年第四次集体学习。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应邀做题为《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提升海洋经济治理效能》的辅导报告。 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分别在中央外办、江苏、河北等地进行宣讲。中央宣讲团成员还深入基层一线，与高校师生、基层群众等 交流互动。 今天，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中央外办做宣讲报告。杨洁篪结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演变趋势，阐释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历史经验，强调外交外事战线要牢牢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 我们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做好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 近日，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娄勤俭在江苏南京做宣讲报告。娄勤俭从深刻认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等方面，对全会精神深入解读。 两个确立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和理论依据，开启新征程，肩负新使命。只要我们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党就有定盘心，全国人民就有主心骨，中华复兴号巨轮就有掌舵者，面对惊涛骇浪也能够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娄勤俭还前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渡江战役胜利纪念馆，与青年师生代表和基层干部群众互动交流。今天，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党组书记、主任黄守宏在河北石家庄做宣讲报告。黄守宏围绕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等方面全面阐释、深入讲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注重汲取中华文化蕴含的哲学思维思想智慧，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光辉典范。 黄守宏还前往河北正定县塔园庄村，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面对面互动交流，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并结合河北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宣讲。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十一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在连续两个月运行在50%以下，重回扩张区间，经济运行呈现多个积极变化。 十一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回升0.9个百分点，各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普遍回升，并且回升幅度较为明显。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2%，较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另外，从价格相关指数来看，十一月份保供稳价政策发力，带动能源和基础原材料价格增速明显回落，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有所缓解。 宏观经济形势有进一步趋稳的趋势，疫情控制的还是比较好，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政策效应在十一月份也是发挥的比较明显。 受益于税费缓缴、金融扶持以及清理拖欠应收账款等政策，十一月份中小企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均有明显回升。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10起粮食购销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这10起典型案例分别是湖北省粮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费仁平粮库监测建设项目串通投标案，陕西省粮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吴新成受贿案，重庆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银峰受贿案，云南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海平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贵州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兰霞违规决策案，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